向往根本不就得了，为自己的脸上鲜艳上色，身旁还涂上喜欢的颜色。下一个吧，过程名叫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童年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所谓的快乐只将在店里最经典，看到累了都在睡过，偏偏风也听到怕了，谁在多想呢，我靠着大栅栏乘着风站在歌手的楼，期待在聪明中更精粹，眼光散在路上却不怕心碎，曾经一起就算没有拥有，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这一讲啊，主要给大家讲糖尿病缺血性的中风，就是糖尿病脑缺血的中风的一些临床表现。糖尿病缺血性这个脑血管病的表现特点、啊、主要有这么四个方面，它引起的主要是血栓为基本的病理基础，它引起的，所以第一个就是脑血栓的形成，它的先兆呢就是头疼头晕，记忆力减退，一过性的麻木啊，乏力啊，语言不利，平常呢本病啊在安静状态下发病，比如在睡眠的时候，我们叫做这个睡眠中的中风，或者是晨起的时候，早晨起来的时候老起床老不起来，平常起的时候没起来，说让他多躺一会儿吧，再待俩钟头还没起来，去一看呢，一问怎么了说不出话来了，或者是呢一拉他胳膊嘚掉下去了，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出现那个一侧麻木和偏瘫的症状，半身失灵或者是偏瘫，或者是夜间呢晨起去厕所的时候发现已经不灵了，疾病比较缓慢，逐渐加重是很重要的临床特点。发病以后啊，大多数的时候都神志清楚，没有意识障碍，然后根据血管阻塞的部位的不同，就临床上有各种各样的表现。你比如属于颈动脉系统的血栓的时候，左侧的发病是右侧在阻塞了，右侧的发病左侧阻塞了，因为它在这个解剖学上有一个交叉。所以如果发生椎动脉系统的血栓形成，就以眩晕复视，就是看东西一个看两看仨，仨看剩六个了，恶心呕吐，交叉运动以及这个感觉障碍，构音困难，还有就是吞咽困难，饮水发生强咳等等这些症状的出现。这个呢我们以后啊会大家给大家这个一个一个详细的讲，因为这个在糖尿病临床上呢还是比较常见的，而且呢有很多的病人啊，他比如在家里发病，就是说话不清楚，肢体还能动，因为是港早嘛，然后一到医院呢一输开液了，过了几天呢说这半拉身子不会动了，说越治越重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他本身就有一个缓慢，因为血栓在那儿堵上了，开始小一点，正好去的时候它逐渐增大的时候，你已经没法把它这个很快的抑制住，但是那时候的治疗呢就算已经很好的，如果血栓溶得很好的话，它基本上就可以恢复了，越早去呢它就越恢复的好，但是病呢它总有一个进程，所以它这个为什么说起病比较缓慢，逐渐的才这个发现它的堵在哪儿了，出现哪种的症状，是颈内动脉呢还是椎体动脉的，慢慢的就显现出来了，这是它的一个这个临床特点。还有一个就是脑栓塞，这个脑栓塞啊发病的快慢以及临床的表现跟血栓的大小，应该血栓的程度还阻塞的部位有关，如果迅速的就阻塞了或者栓塞在某个部位了，比如在大脑前动脉，就可以出现突然发病，而且病势非常的危重，一般以头疼呕吐，喷射性的呕吐，意识障碍不清楚了，四肢瘫痪昏迷为主， 往往呢突然发生，大概10分钟到3到4天内就把生命给夺去了。多数糖尿病的患者呢，脑部原来就已经中小的梗死灶了，有这样的变化了，在侧支循环的带上下，通过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就 必须做 CT 检查，才能发现。一旦出现诱因，它就可以发生这个问题就出现了。因为什么会这样的出现呢？就因为啊，诱发脑血栓的基本因素啊是这样的，咱们这个脑血栓啊，早在1856年，德国的一个病理学家啊就已经指出了，所以血栓形成所必须的直接条件是血管壁的改变、血流的改变和血液成分的改变。这个他明确说了这三条以后呢，到现在已经150-160年了。但是尽管人们啊不断的又发现有其他诱因形成这个血栓，成为这个发生血栓的因素，但是以上我刚才说的这个三个因素，诱发因素还是它的基本因素。比如第一个，血管壁的损伤、动脉粥样硬化、细菌或者是内毒素、外伤都能够引起血管壁的变化。暴露在内膜下的胶原和二磷酸腺苷，这些东西就诱发血小板的粘连和聚集，这样就是触发了血栓和凝血的开始，这是开始血管壁你有损伤了。因为血管壁的损伤啊，不仅仅是动脉硬化，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内因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不是血管内的细菌呢，还有内毒素啊、外伤啊等等应急状况下的一些情况呢，都能损伤这个血管内壁。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呢，血液淤积，一切使血液停止的因素都可以促成血栓形成，因为血流停止，被激活的凝血因子不能被血液循环所稀释，所以网状内皮系统就对这些因子啊清除作用，没办法发挥作能力，这样天然的抗凝物质就被消耗的不能得到补充，结果呢就是局部储存了足量的凝血酶原，从而就是淤滞的血液发生凝固啊，就是这个因素，它怎么就会淤滞不动了呢？就是这个原因。你比如高血糖，它本身也是一个原因，就是血液黏糊。还有就是第三个因素，就是血液成分改变，比如血小板呢，或者是凝血因子增多，生理性物质减少，特别是抗凝血酶三它减少了，这个血液呢就是浓缩，血液的粘稠度就增高。于是呢就造成了容易血栓形成的有利条件。这三个因素，不管是血管壁的损伤，还是血液的淤积，还是血液成分的改变，是成为血栓的基本因素。虽然100多年150-160年了，到现在还是这三个主要因素起着决定的因素。这个血栓的形成啊，可以动脉、静脉或者微血管。动脉血栓的形成啊，你比如脑血栓的形成，多是由于血管内壁的损伤有关。还有开始呢，大量的血小板聚聚，就形成了较大的血栓头，一般是白色的血栓，而体部和尾部呢就比较小，静脉血栓呢主要是血流的淤滞和血液成分的改变，它的形成过程啊和血液在试管里凝固相似，开始主要是凝血因子被激活，然后血栓呢主体的部门啊它是红色的血栓，但尾部比较细，常常游浮在血管中、血液中，容易脱落，而且容易造成脏器的血栓。微血栓呢，它主要是毛细血管内壁损害，容易呈现这个弥漫性的血管内凝积，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重的，就是抢救非常困难的一个病。还第三个是什么？就在特定表现，就是腔隙性的脑梗。腔隙性脑梗病灶部位在脑子的深部的微小动脉，是脑梗的一种特殊的类型，临床上都没有症状，没有明显的症状，仅仅有啊轻微的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记忆力下降啊，或是出现一过性的脑缺血，体征呢多是单纯的运动性的偏瘫，或者是舌头啊、面部啊，或者单纯性的感觉的障碍，或者失语是一个主要的表现。第四个表现是什么？就是一过性的脑缺血发作。临床上啊，常常表现是脑血管的痉挛，比如突然出现头疼、头晕、恶心、吐、烦躁，供血障碍的体征或者是症状。 一般的来讲一到五分钟啊，一般临床上啊两分钟左右它就出现这个症状，而且呢这一天可能出现反反复复，24小时内出现好多次，但是24小时内它都消除，所以这种一过性的脑缺血在糖尿病病人上表现在两分钟左右，然后24小时什么后遗症也不留下，就很多人都不重视，但是这是脑中风的前兆这个我们以后还详细的给大家讲，因为这个一过性的脑缺血发作现在被认为是缺血性中风最主要的个早期的表现的指标。所以我们看这个呢就这些呢就说糖尿病病人你必须要预防脑血栓，就是一定要除了降糖降压抗动脉硬化以外，你必须把这个血小板的聚集抗介啊或者是高血粘度啊也作为一种治疗过程中非常注意的方面这样来预防缺血性中风的发生。当然所有的病我就说了，只要是糖尿病，那第一个你还是要做到很好的把这个血糖降下来，让它稳定在正常的水平，这样呢才可以预防，对于预防缺血性中风呢就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经常被称为是东方的神草，为什么会这么称，就是因为它的化学成分太复杂了，不管它生成之前的菌丝体还是生长过程的子实体以及它的种子孢子粉，这是灵芝的三个不同生长部位生长时期，但是它们每个所含有的有效成分是不同的，因此如果灵芝全草你全用的话，那么这十大类150多种有效成分全包括在里头，那么特别是有一些突出的，你比如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现在就证明了它有双向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能够使强的下来，你比如细胞免疫抗进了这个自身免疫抗进了，这让它下来如果免疫功能低下了，它能够让它上去，双向调整，因为它能促进我们骨髓的多功能干细胞的生成增多，多功能干细胞是生成免疫战士吞噬细胞淋巴细胞白细胞的一个祖先，所以它多的话这个免疫战士就多，队伍强大，而且这个灵芝多糖还可以使它免疫反应的应答速度增快，就是体液免疫获得性免疫的出现能够快，这样对维护我们身体呢就非常好了。我们知道这个免疫功能如果不好的话，对于血管的内皮细胞有很大的损伤，如果免疫功能正常，它能够自动的修复已经受损伤了的血管内皮细胞，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那么灵芝呢就能够做到这个。再有就是呢这个灵芝多糖它又是能够促进我们身体的内分泌系统和内分泌细胞分泌量足，生物效应高的胰岛素生物效应高的激素，特别是呢它能够自动的修复胰岛的 B 细胞，比如它受到了损伤了，不管什么原因，内因和外因，它可以自动的修复它帮助它能够修复好了以后，让它分泌量足生物效应高的胰岛素，这样来减轻胰岛素抵抗和预防慢性并发症的发生当然其他的像灵芝酸呢也有非常好的维护血糖降低，不管是它在血糖的运用上增强血糖周围血管的周围肌肉组织对血糖的利用，还是减缓肠管对葡萄糖的吸收速度，或者是抑制脂肪变成葡萄糖，那这些方面总体来讲都是非常好的，让你的血糖稳定在正常水平，而且那个灵芝孢子粉它能够促进我们胰腺的微循环，这种促进循环就使得我们血浆中的胰岛素水平能够提高，这样也能够使血糖呢维护在正常的水平。当然这个不管是灵芝多糖哈，灵芝酸还有其他的像腺苷类的衍生物和丰富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那么它们都是非常好的能够维护我们的身体，特别是在这个缺铁性的中风上一个你要这个血管抗动脉硬化，再有一个呢你要使血管的粘稠血液的粘稠度和血小板的聚集功能都得到一定的改善，再有要使血糖降下来，那这个 灵芝呢在里头就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它可以抑制血管紧张素转换酶的下降，抑制血管紧张素转换酶的，然后它降低了以后呢，就能够缓解周围血管的痉挛，而使得血压稳持在正常水平。另外它本身镁元素也比较多，它能够啊缓解小血管的痉挛，再有就是灵芝酸啊、波春醚啊、还有孢子内酯 A 啊，这些都能够非常好的抗动脉硬、降血脂。再有就是像高分子的水溶性灵芝多糖，它有降低血液粘稠度、抗血栓、消除血栓、改善微循环这样非常好的作用。这种作用呢就能够，一个是它能够是这个让这个脂质内的东西下降，让这个内皮细胞的稳定和完整得到保护。再有一个呢就是它能够使得我们血液中的纤溶能力增加。这种纤溶能力增加就是这个比如血小板的聚聚啊，或者红细胞的聚聚啊、白细胞的聚聚啊，它能够解凝，就让它在很小的时候就都散开，自各自流动。这样小的血栓形不成，那大的血栓也就无从索取了。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秋燥伤肺，秋季提高免疫力刻不容缓。 为回报广大顾客，千排灵芝茶、千排灵芝饴糖胶囊将从8月17日至8月20日在各大专卖店隆重开展初秋优惠酬宾活动。 买20盒千排灵芝茶或饴糖胶囊，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